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彭志銘 所以這個傳統和現代,我想很多中國人,170年來未曾 在十字路口,他從來未曾學識調整心理 到底什麼要保留,到底什麼要淘汰 中國文化,值得保留的是舊建築 以及舊的才藝,例如水墨畫、京戲、粵劇、紅樓 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經保留了 你應該淘汰的就是那種奴才、奶老闆鞋底、太監 這些甄嬛傳、金枝玉葉、丫鬟侍婢 他又不是,他剛剛倒轉 奴才侍婢的,他是發揚光大 但水墨畫、正體字、詩詞,他全部抹了 一個這樣的民族 現在繁殖到14億,這個多恐怖 在這個世界,他有什麼建樹呢?我不知道。如果他全部不離開這個土壤,沒問題 最慘就是這14億,慘了,最慘就是全球 第二天就是企鵝給你吃光,這個我不知道 上個星期看電視,就是說回他們自己北京 看回北京報道北京他就說有很多中國人走了去天壇走了去頤和園去旅遊不要緊他就是因為看不到東西因為人太多他們自己都罵自己人太多看不到然後那些爸爸媽媽就會抱起子女攀起天壇的門口那道門 然後那個環,有個手教的環,被小孩踩上去,在破壞這些文物的動作 他們自己都拍出來給大家看,就是一班這樣的人 你踩倒天壇就算了,你不要踩倒南極 你填滿整個西湖,踩倒萬里長城,沒問題 我有個朋友剛剛去完南極,他們說不是真的去到很邊,去到南極有些沒有那麼南的地方 他說有個旅行團去,可以坐破冰船 看到一群中國那班不是我們香港那班是吐潭到湖那裡很衰南極那裡是吐到河裡冰海那裡結冰他想聽過他們想試試沿途在船上跌下去未到水面已經結冰於是鬥吐 好了,吐了幾頁。哇,你啲咁嘅行為點頂啊,大佬,真係。我香港有班懷要包容嘅。你包容。買,佢未必包容緊。香港有啲,我唔知你叫左膠啊,定有啲係美國嗰啲野雞大學教緊哲學嗰一個本過啊,都老翻你㗎。好嗎?佢話你唔包容。<笑> 誰敢包容這些吐痰下去南極的人上他堂當著他面吐痰看他包不包容 你在哈佛、MIT上堂吐痰包不包容 已經去到另一種,現在所有文化 四個字,神憎鬼厭 你去到日本也是,你看到日本人很懂得玩 請留意沖水那行,他就是用英文,還用中文 英文和日文都不會 特登標明出來,中國有個日本仔很古惑的嘛。你喺個啲,唔係日本啊,你甚至乎一家去到巴黎,巴黎鐵塔下面都係用啲,唔係中文,我啲係簡體字,唔係中文啊。全部簡體字,喺個個大阪 古城的名姓說明,用正體字和簡體字,中性的說明 這裏是明治天皇多少年,多少年,哪裏上岸,橫濱開放通商 他是用簡體字,怕了你,簡體字和正體字,一去到 請廁所記得沖水只有簡體字這個很容易解釋整體都沒有你說真是日本人是好東西日本人因為他們我有朋友去工作假期去日本他們很喜歡因為我有朋友去工作假期去日本他去到的時候開始被人歧視以及聽到你是中國人直接不騷擾後來 佢正啦,佢標示自己係香港人。嗯,喂,當堂唔同曬。啊,呢個我有個經驗,我話返你。即刻做friend,咁樣就係咁啦。嗱,我嗰次呢就去梵蒂岡,我嗰次意大利梵蒂岡,咁你知梵蒂岡呢外邊外圍呢就會有好多個呢小店啊,賣紀念品呢十字架耶穌像啊之類。咁我同個朋友一行入去呢, 就已經店裡面幾個售貨員立即湧過來招呼我們我們走到哪裡是跟到哪裡我以細色不對為何不像招呼我們是來夾住我們我就用英文跟我朋友說這裡的物件真的很好都不像我們香港製造他就立即問你是哪裡來我們就說香港來跟鮑偉聰說一樣立即跟我們做了朋友原來因為太多 有些大陸人偷東西強國偷東西偷得很厲害尤其是小飾物那些帶了幾件你都不覺得這些很失禮人我們覺得其實我古惑我們就是過了骨但查實你想想就是一個幾可悲你十四億人裡面只有七百萬人是似樣的一個國家沒有信譽你每天都看到這個例子我最近有一個親戚在英國工作 最近他過年回來香港,入了大陸探親 誰知入了大陸不知道吃錯什麼,還是毒毛、屙嘔大作 搞到要入廠,即是入醫院 遲了幾天回不了英國 他跟那邊的老闆說,他說我真的病了 你不想我入了廣州哪間醫院,我出張醫生紙給你 對方即是說對不起 大陸的醫生紙我們不接納不承認在香港你都說明是哪一間 你說凡妻你說Queen Mary、QE那些 但是不知道廣州天河不知道第幾第幾我絕對不承認因為我懷疑你說是這些地方 開出來的醫生紙,我們懷疑是作假 不行,你這樣英國人歧視我們祖國 沒錯,就是歧視你 對,完全不行 所以我一定不去英國不要去,你喜歡可以辭職 這句話,你聽不到有一句叫做 人必自母,然後人母知 就是這個意思 病,你去法國病,去愛沙尼亞病,都沒有這樣的待遇 毒是去大陸病,說明 沒得談,不承認 醫生指,我當你抗工,那你說怎樣? 你這個朋友已經回來香港嗎? 我不知道回來香港,回英國了 你很幸運,這樣就危險了,你叫他快點走 因為我們有個親戚,他耳朵痛,他耳朵痛發炎 他就去醫院,在大陸 他說他有癌症 然後為何你這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因為我有個親戚 有的,就是做醫生的,不要說哪裡,只是院長級 你的親戚也好人 來邊一離就打點的,佢叫做調理驗水,收錢啦,跟住葡萄糖的。好人好就係唔係都調理錢。好人好就都話你cancer先啦。cancer個啲呢就是要因為佢有了檢查嘛,檢查個啲X光全部收錢嘛,跟住仲需你做手術。係呀。未做手術之前你要收,你要呢 搞定就算識人才有位置去醫但不代表你不用付錢識人只是你付錢之後有得做腸胃炎屙兩次他說你搶牙說個女人是男人 跟女人說有性病差到他差一點分都結不成然後那個朋友直接要左托右托下來香港找個香港醫生驗了 那份證明拿回去才結得成分才清白真是嚇你不死網絡8903.com多小天下事進赴笑談中<笑>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彭志銘。 所以這個傳統與現代是一個很難取捨的問題。以前有些事為何我們現在大家都懷舊，原來有一種說法，就是當我們懷舊的時候，我們不滿現狀。但我個人不是不滿現狀，我覺得以前的年代是好的，因為我們的年代有一種希望。 我們付心機勤力工作，我們可以儲到錢，我們有好的生活。但我們這一代香港人，我們現在越有勤力工作，你越好心機，你是越慘的，即是你交稅交得比人多，你還要養一群不工作的人。這些行為，越來越中產那群就沒有機會再上，可能中產向下流。 社會當一個社會沒有希望或社會越來越失敗的時候，大家就不去要這種現代性，大家反而還希望以前那種簡單的生活，我們吃一個煎堆，比現在好過你比一個不知什麼我們吃。或者我們當時玩的玩具可能是很卑微的、很小的玩具，或者是很不值錢的玩具，反而玩得更開心。你現在呢， 去到這個社會，大家一直在說怎樣去挖，挖的不是我們這班比稅的中產，挖的就是不做事的，原來不知道可以坐飛機，你知道嗎？原來不知道每年安排坐飛機，是我們香港政府安排的人坐飛機，說讓他過一些中產或有錢人的生活，甚至乎現在有個什麼愛心祝福大行動，即是招呼一些基層的子女。 上飛機游維港，衝上藍天，因為你們的爸媽在屋邨看電視， 看TVB電視劇， 一會有陳豪、林峰穿飛機師的制服出來,很醒神。 人亡高處，然後航空公司給心機做事賺錢，自己去坐。現在你說賺不到，賺到更多都坐不到。那你這輩子就沒得走，你知不知我們要出去做事才有機會去一次澳門，一輩子都未開過香港。又說他住機層，一輩子沒有飛機坐。只有打字在網上。 你又說他涼薄，他說你涼薄，是不是？現在就被他鬥一圈，看看梁振英所說，坐完一輪飛機，天水圍出到民望好了，那就第二天想立大志入中環。其實你看回早前免費電視牌照事件，其實很多年輕人 是死心的，因為那個事件就是一個最好的事例，就是在一個公平或者已經建立到完整規則的情況之下去較忌的情況，你都可以給一個梁振英去改變這個遊戲規則， 令到所謂你不看電視的權利都沒有。你覺得TV那個電視牌不發， 你又怎樣讓年輕的發揮什麼創意？怎樣創意呢？令年輕的年輕人的口號是假的，因為這個例子最好，連一個資本家、連一個在香港投資慣的人，他都不能夠根據公平的遊戲規則去競技。 你想想,身無長物的年輕人,剛剛畢業,父母又不是有錢人， 他怎能在一個公平的社會裏向上游呢？ 現在他看到,全部都要靠父母,靠關係。 是的,慢慢要 慢慢你從上面看齊。 現在你授人一條魚,你不如授他 去懂捉魚,你給他一個機會去學好。 你不是,你現在只是送東西給他 派糖， 那社會就會好嗎？ 如果你只是這樣不停,社會就會進步嗎？ 那些人攤大手板慣了之後， 現在已經在說大家不要做事了， 因為你有少少積蓄。 現在最慘,你知道深水埗有一隻婆仔， 他們最慘就是當年辛辛苦苦買了一間屋， 有瓦遮頭的中國人。好啦，依就因為你有間屋，你就乜嘢你都攞唔到。仲有你依家你風濕，你都要行上去撐去四樓五樓。你又真係呢個社會仲係咪仲涼薄啊？你話你俾飛機去坐啊，係涼薄啊？即係唔俾飛機去坐涼薄啊？定係你唔俾阿婆仔上樓涼薄啊？你話？即所以咧，呢啲咪邏輯啊！我哋係唔成個社會係唔接受嘅咯。我哋依家身邊好多朋友咧，都好興嘅就係呢啲嘅嘢。呢個就真係噶。 本來政府嘅角色係要提供一個公平嘅環境俾你，嗱你要努力嘅，你願意付出多啲勞力嘅，你可以所得多啲。咁你唔願意努力嘅，或者你願意過啲比較低質素的生活不要緊，因為這個是你個人選擇，但那個社會環境要公平嘛。 你要製造一個，你製造一個社會讓他們可以向上行嘛。你現在不是嘛，你現在製造一班不用你，不用你做，你最好不要做，你最好越來越差你更好。現在這一種心態不是香港政府所想的，告訴你是已經有個指令，大家就是說一班人不要有思想，不要有讓他們有，不要让他再想东西，不要让他向上去，最好越来越差，他才会听。 你看回教育你就知道，譬如某些学校只要肯归边，你搞多些交流团，搞星期班，又或者拿一些以前的国民教育的基金， 现在你就祝福这个祝福 你肯 计划， 你肯搞呢，政府的钱就到，或者会更加多善长人翁，或者某些社团他又会捐赠给你。咁有啲你喺咁嘅環境之下咧，你嗰啲學校咧就好多一窩蜂咧，就要搞呢啲歸邊嘅活動。咁嗱，如果咁嘅情況之下，你就見到啦，越係肯效忠嘅，佢嘅資源就會越多。否則嘅話咧，你間學校嘅資源咧就係少。咁呢個咪就係唔公平嘅環境咯。你因為係背後個政治因素 咧，你可以問美國攞同問梵蒂岡攞嘅，你咪一樣揾個代理中間兜一兜，搭幾條線咪得咯，係咪啊？你呢樣嘢我糾正翻，係咪啊？喂，你自己開拓財源咯，係咪啊？美國大把錢，喂，聯邦儲備量化寬鬆，係咪啊？喂，佢一次過印銀紙開一個鐘頭機啊！你話喺度莫財啊，佢咪 extend 多廿秒俾你咯。 咁點解依家如果有呢條財路，咁大家唔去諗？依家我哋眼見嘅，依家即係大家所知嘅，全部都歸邊向北嘅喎，向北望嘅喎。 你自己怕的嘛？ 不是啊，因為是快靚正啊。 快靚正懶咯。 是啊，你投降就得㗎啦。 一抹大眼，即係個蘇克就有個奶嘴擠埋。 係啊，咪人好現實㗎。 摸都唔使摸，喂大佬，我一胎生四個啲豬仔啊，優勝劣敗啊，係咪？即係豬仔都要搵啊，嗰個豬乸。 第一隻出嚟都有著數先。 係咪？都要搵，而家唔使搵喎。喂，物競天擇噶嘛，係嘛？本來應該咁啊，咁啊，所以咪養到一班呢啲校長啊，採用啲教科書啊，咪用呢啲咯，係咪先？佢諗住有錢啊， 係 嘛？香港始終係一個拜金嘅地方， 已經唔係淨係教科書啊，係成個教育制度啊！你依家連即係當年咧，譬如話母語教育嘅時候，已經要考啲老師，如果個老師，即是要备考，然后先即是要考 基准试。 现在还有没有考？现在先生还要不要考？ 要考，你一定要考。你说如果你即肥佬了，你怎样还有你面目企定在讲坛那里继续教书呢？是一个很差的。 同埋呢，因为他用个行政的方法去令到你归变的。譬如说学校你开始少了资源之后，你所有的先生呢，你是合约就是一年就续一年。咁你諗下，你設身處地嘅時候，咁你係咪要令到間學校繼續有水，你先至可以繼續可以請多啲人，或者你自己係身為其中個老師嘅時候，你為咗個飯碗，你要搞國情班、交流團、升旗禮，你係咪要衝埋去即刻孭啲？ 好陰功啊！啲我哋識好多老師嗰啲，唔止你正話講嗰種，佢仲有好多行政嗰啲啊，咩事學啊，諸如此類，搞到你個老師根本就冇精神去再諗你嘅其他啲嘢，係有份工就算啦。 係啊，佢 話教啲學生， 佢喺個行政層面折騰到你咧，令到你根本已經冇曬呢個教學嗰座即係熱情啊！咁就喺呢個地方咧賣手咯。啊， 好啦，今晚時間差唔多啦，啊，聽晚十一點光明頂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